四月六至七日，在北京展览馆，百大家装品牌万款商品专属特惠等你来。 家装当然上京东。 京东。 现在是北京时间九点整。 三月踏进北海边，群岛炊烟流如烟，我能听你唱惊喜，就能一下扯线片。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饺子上的绿衣签，长亭湾古道边，风走地云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一光过半耳边。 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各位好，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金桥。诵读小站的实体录音间已经投入使用，您在北京图书大厦二层就能找到，已经有很多读者都已经在诵读小站里诵读，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其中的优秀诵读片段。 季羡林《命运沉思录》，听诗。念诗的时间是在晚上黄昏的时候，就有一位在这里已经住了7年以上的朋友来邀我，我们一同走出去，雨点滴在脸上，透心的凉，使我有深秋的感觉。在昏暗的灯光中，我们摸进了女子中学的大礼堂，里面已经挤了上千的人，面灯照得明如白昼，这使我多少有点惊奇，又有点失望。我总以为念诗应该在一间小屋中，昏暗的灯影里只有几个素心人散落地坐在周围，应该是梦似的情景。然而眼前的情景却竟然是这个样子，但这并不能使我灰心。不久我就恢复了以前的兴头，在散乱嘈杂的身影里期待着。声音默地静下去，诗人走了进来，他似乎已经很老了，走路都有点摇。人们把他扶上讲台去，慢慢地坐在预备好的椅子上，双手交叉起来，然而不说话。在短短的神秘的寂静中，我的心有点颤抖，接着说了几句引言，论到自由，论到创作，于是就开始念诗。最初的声音很低，微微的有点颤抖，然而却柔软，像秋空的流云，像春水的细波，像一切都说不出的东西。转了几转以后，渐渐地高起来了，每一行不平长的诗句里都仿佛加入了许多新东西，加入了无量跟不平常的神秘的力量，仿佛有一颗充满了生命的灵魂跳动在里面，连我自己的渺小的灵魂也仿佛随了那大灵魂的节律在跳动着。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三月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损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北三环太阳宫桥到马甸桥的东西双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二环南段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的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四环小武基桥到朝阳公园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30克左右的大审啊。另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要送给大家庆中华的小米100克一袋，10大袋。那市场价呢，您得到那个订货券是3540，而今天您实际呢是999元就可以把这些全都拿回家了。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三月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算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承高速进京方向鲨鱼桥到黄岗桥车辆行驶缓慢，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文鱼桥到大山子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能见度尚可，登山气象指数为3，比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本市转受高压候补影响，扩散条件一般，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今天的气温在18到8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为0，适宜户外活动，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为1，感觉偏冷。今天白天有时云量较多，晒太阳气象指数为3，较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兵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猪配成双，天蓬十六合鱼缸， 最爱白雪爱慕城，三月开四花卷，这声家里娱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娱乐七十 二变， 来忙 有你有我在用它，娱乐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有我王大磊。 小李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机场安检。先生您好。 您好。 请您把伪劣产品呢。 你也产品。我 是说违禁产品放到那边。 哦。 哎，我在前面呢。 哎，先来后到。 哎，你注意点，我先来的。 我先来的。 什么人呢？看就不是好人。 嗨， 您二位先打着啊。我在这儿。 来，狼叼了喂狗。 你们俩可挺奇迹的，什么叫狼叼了喂狗啊？啊？什么？ 没看着人、啊？ 公共场合排队不知道，什么人呢？道德素质这都没有。 哎，您二位啊，排队啊，您像前面这位，您排个直线，您这缺拐弯，我知道。 乐意，排队不看着。 你排我们后面就行了，你管不来呢，管不来。 真是。哎， 机场都还喝水，马上就安检了， 渴成什么样 都给你浇脑袋上， 少吃羊肉。 嘿，别烫着。 哎， 甭说这风凉话，反正我先不渴， 一会儿上飞机找地儿上厕所去。 起飞再延误，更别想上了。 嗯，别带那违禁东西，让人查下来脸上挂不住，多寒碜呢。 嘿， 早晚也是个到，还不是现在到了呢。 真是 到地沟里也不给你们喝， 有谁难受谁知道。 我听 吃那么些盐， 咸吃萝卜淡操心。 没坐飞机一看，你不知道飞机上管水，他玩命喝， 他舍不得倒，知道吗？这点水是他命， 有水命啊！我说的不行， 你们俩是不是没日子说了？ 不是， 没信号，不知道 馋的。哎， 你们三个往前走吧，走了， 哎，走， 那么多人 去什么去？抬头不知道，早来啊！ 排好队，排好队， 来， 我先讲， 我。 这三条通道呢，你们仨挤一个通道干嘛呀？这是分开。

你可以点葡萄酒、香槟，都盛在水晶的器皿里。 嗯， 过来以后，当当当一叫， 就来人，当当当，开饭了，开饭了， 把你就从这床上 抬 起， 该打针了。 好，还有糖尿病。 来几个人把那围嘴往那脖子一系， 哎，然后撬开嘴往里灌，喝汤喝汤。 这是已经生活不能自理了， 一线的服务啊，来享受头等舱的待遇啊！ 哦，头舱就是自己都不用，什么都不用管， 哎， 就服务到位， 服务到位就是服务到位，你吃饭。 不是说那个真要跟那个生活不能自理那么对待， 还有更好的， 还有就是你像那个汉莎航空，大家都知道汉莎航空的服务质量确实非常好。 嗯， 那么它的头等舱呢有特殊的地板结构，可以吸收脚步的声音， 对， 就是这个， 请你嘴上没声。 员工敲不起肚了， 哎，走你身后， 已经站你身后看很久了。哎，先生，这使用的声音都用的最低，让你非常舒服悦耳，脚没声儿，脚下声音特别低。先生， 当时你就一激灵， 把那牙签当时就咬断了。您将获得一套睡衣， 什么玩意儿？ 品牌，品牌 啊、哦，品牌，就这牌子没听清楚。 说你也不认识，和海蓝之谜护肤品现在。使用吧， 请问你要不要？ 小柱就没有这么被人温柔的对待过，这小柱不适应。 我呢是非得整出点动静来才行，是不是？ 你们这整叮当叮当的。 这个航空公司啊，最值得一提的还是人家的厕所。 哎，厕所就是好。 这头等舱厕所就已然是相对来讲宽敞一点了，人这厕所呢，比一般的头等舱厕所还大三倍。 你在里边干什么都行。 哎。小猪到里面一看，哎呦， 我躺着得了。 这么大的一这个卫生间，你都有点感动。 哎呦，我看见个毛坑我就感动。 这辈子我能坐上这样的航空，真不容易。 你看人家飞机才多大点，这弄一卫生间就给咱们弄出这么大块地儿，这这么多人，我一人这么大块地儿，你说我这 他常住厕所？ 呵呵， 我这意思是不是得厕所里得安两排座啊？ 这高兴的欢呼雀跃，正说遮一个倒立呢，嘿，飞机颠簸了， 结果没倒立起来， 摔在这个马桶沿子上了啊！ 好家伙，听着都疼， 还是后脑着呢， 那么得腾的一声， 那几个空姐。到门口守着， 也没事啊， 没事没，你听见？ 不敢打扰我。 不是你已经晕了？ 二十分钟之后，你一推开门，几个空姐传你鞠躬，先生你没事吧？ 齐刷刷冲你一鞠躬， 给小猪吓这一大跳。 这几位绝对是诚心的， 人家憋着还不乐，这是你捂着后脑勺，没事。 都听见什么了？ 就听见当的一声。 这还没说更高级的呢， 来，还比这好的， 阿联酋航空啊，这都听说过吧？还有什么阿提哈德航空啊， 听说过吧？ 为乘客提供的独立套房，每一间装饰着皮革，设置私人迷你酒吧、私人衣柜， 这还穿着小背心小裤衩。 你怎么，你小猪到哪儿怎么都这样啊？ 没坐 我哪儿这样的，这都他编排， 没坐头等舱，这倒是得嘚瑟呀。 穿着那睡衣，那毛巾睡衣穿上， 对，那大粉拖鞋。 这是给你做做护理呀、啊，等等的，这是钻石头等舱。 给你做理疗， 怎么样吧？这样的工作是不是让你啊，心神荡漾啊？ 心驰神往， 嗯。 当然你要对乘机体验进行测评啊。 对。 那比较哪好哪不好啊？哎，厕所这乘三倍以后，你满意吗？这是大点好，小点好，你都得写报告的啊。 对。 那得看是厕所什么乘三倍，你要厕所面积乘三倍，我满意。厕所那个票价要乘三倍， 这个也希望你有个基本条件。比如小柱，你对旅游是不是充满了热情？你愿不愿意飞？你对于事情是不是？ 我愿飞得远远的，躲你们俩，越远越好。 那这工作怎么着？申请吗？ 申请。 行。英国，你先去英国啊。到那儿以后，拿到他们这儿这个就业什么什么 许可证，就跟暂住证是一样的。 那不好拿是不好拿，但是你要努力。 对，你得在那儿得生活 干个十年左右的。 对，然后纳税啊、证明啊都得齐的。 对，个人能力确实得到了认可。 哎，街道居委会给你证明你有固定住所。 你先申请他们的工作，就是这个工作叫试飞员、 哎。如果评不上呢，你就自己买机票再回来。 那我就多余去了。 你去的时候你买个头等舱，你就不多余去了。 对，买头等舱的厕所票。